在我国长寿者与日俱增。敬爱的金正同志向平壤市中区西门洞第30居民班居民百岁寿星李玉书老大娘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。